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想与你分享的主题是，一切管理问题都应思考能否通过工具解决。早些年我在做项目管理工作的时候呢，除了制定项目计划之外，还要花不少时间去跟踪计划的执行情况。项目管理上出了问题呢，管理者总是喜欢从流程规范的角度去想办法，于是呢，为此设定了不少流程规范。比如说，每天要写日报，根据日报呢，更新项目进度。每周要开周例会，看看项目有没有什么执行上的问题。对任务进度的量化也是一个很困扰项目经理的事情，需要频繁的去问程序员，哎，你这个任务进展怎么样啊？大概完成了多少比例啊？从程序员呢得到的答复呢，通常都是很乐观的数字，比如说 80% 完成了，那第二天呢，以为他能做完，结果一问是 90%， 就这样要持续好多天才能真的算做完了。所以后来啊，我得出来一个结论，一个任务啊，只有 0% 和 100% 两种状态是准确的，中间的所有状态都是不靠谱的。除此之外呢，还一个问题就是，项目的进展呀，并不太直观。除了项目经理呢，每天看计划表，对计划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外呢，其他人可能只有在到了里程碑的时候，才对进度呢，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觉。项目成员呢，手头的事情忙完，如果和计划有出入，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嘛，都要跑过去问项目经理。所以项目经理呢，对于很多事情啊，都要从中去协调。日常啊，有很多繁重的任务管理工作。后来我发现呢，其实很多管理者呢，都有类似的困惑。任务不好量化，难以估算。项目成员呢，对当前项目的进展缺少直观的感受。管理者呢，要花大量的时间在任务管理上面。但这些年啊，随着软件项目管理工具的进化发展，发现呢，当年困扰我的这些问题啊，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通过工具呢，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呢，也是我这些年项目管理和技术管理的一点感悟。一切管理的问题都应该思考能不能通过工具或者技术来解决。如果当前工具或者技术无法解决呢，暂时的由流程规范来代替。同时呢，不停止寻找工具和技术。下面截图的这条微博呢，就是一个例子。听音频的同学啊，可以进入文稿查看。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仅从流程上思考有没有问题，更要考虑是不是可以用工具或者技术手段来解决。在这里啊，我还是先带你看一下项目管理工具软件的发展史。通过工具的演化呢，你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工具是怎么解决这些管理问题的。那在没有项目管理工具的年代，都是怎么管理项目的呢？早些年啊，我除了好奇大厂是怎么开发大型软件项目以外呢，还好奇过像登月啊这种超大型项目是如何做项目管理的。正好呢，前不久看了余胜老师写的一篇文章，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工程管理一瞥，让我有机会一窥究竟。其实这种大项目的项目管理并不神秘，就是像我们专栏项目计划代码未动计划先行那一篇讲的，这种大项目呢，也是采用 WBS， 也就是工作分解结构呢，把所有的任务一级一级分解，再排成计划，按照计划呢有序进行。但阿波罗项目呢是个超大型项目，所有的任务呢分成了 ABC 三级，到 C 级呢已经有超过4万个任务，要给这4万多个任务啊排出项目计划就太不容易了，一共要几十名分析人员来协调和跟踪所有的任务，最终列计划的图表呢贴在墙上超过了100平方米。在没有项目管理工具的年代呢，要制定一个项目计划非常之不容易，需要专业人士花大量的时间，而且每次修改调整都要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直到后来呢，像微软的 MS Project 这样子的项目计划软件普及开来，才让制定计划呢变成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可以方便的对分解好的任务呢排出计划。早些年的软件项目的开发呢，以瀑布模型为主，瀑布模型的这种按阶段划分的开发模式呢，和 WBS 这种将任务层层分解的理念呢不谋而合，所以呢 MS Project 这种软件呢可以非常好的将所有的任务分解啊，制定计划，按照计划跟踪执行，所以那个时候呀，会使用 Project 呢就是项目经理的标配。 Project 呢虽然解决了计划制定的问题，但还是有些不足之处，比如说不方便跟踪任务进度，进度不直观等等。再加上后来敏捷开发开始兴起，很多项目呢就开始采用 Scrum 的方式来进行项目管理，开发呢就变成了迭代的方式，以前单纯的项目计划工具呢就不能很好的满足项目管理需要了。 传统的项目计划软件呢，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比如说，很多人都有过以下类似的项目经历：产品经理呢，口头让开发对产品呢做一点小改动，开发呢也答应了，后来呢就把这事给忘了，或者测试呢都不知道还有这件事情，也不记得要测试这个模块。还有像代码审查的时候呢，发现组内有一个同事代码还没有写单元测试，但是因为任务紧啊，只能先上线，就叮嘱他后面呢一定要把单元测试代码给补上，结果呢还是给忘了。日常项目中呢，像这样的小事情啊不少，如果你不记下来吧，很容易忘记。如果用传统的项目计划软件呢排进去又很麻烦，所以直到后面呢有了基于 Tiki 的任务跟踪系统，才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Tiki 的跟踪呢，最早是源于客服的工单系统，每一次客户呢接到一个问题，就创建一个工单，也就是 Tiki 的，后续和客户的每一次交流和处理呢，都要更新工单的内容和状态，直到结束。最早在软件项目中呢，应用 Tiki 的跟踪系统的领域啊，是测试领域，用来跟踪 bug。后来呢，就逐步衍生到整个项目管理领域，不仅跟踪 bug， 还用来跟踪需求、开发任务等。也有很多系统呢，用 issue 来表示 Tiki 的概念。无论 Tiki 的还是 issue， 表示的呢，都是一个工作任务，可以包括软件的 bug、功能需求、某个模块的开发、系统的重构任务等等。那一个 Tiki 的应该包含哪些主要的信息呢？一个 Tiki 的应该包含标题，就是摘要性的描述 Tiki 的内容，类型，就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Tiki 的 bug 还是需求还是任务，内容，就 Tiki 的详细内容，比如说如果是 bug 的话呢，还需要写清楚 bug 的内容，还需要重现的步骤。如果是需求的话呢，要有需求的描述，可能还需要额外的文档链接辅助说明。创建人，就是谁创建了这条 Tiki， 优先级，这个 Tiki 的优先级呢是高还是低，状态，就 Tiki 的状态，比如说未开始、处理中、已解决、重新打开、关闭等等。指派给谁，就这个 Tiki 的呢被指派给谁了，谁来负责。历史记录呢，就整个 Tiki 的改变的历史信息，就可以用来跟踪。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创建时间、附件、标签、版本等等。另外现在的这个 Tiki 的跟踪软件呢，都有强大的定制功能，可以增加额外的辅助信息，比如说如果你是基于敏捷开发，还可以加上 Sprint、 故事分数等信息。 Tiki 的这些内容呢，基本上可以包含一个任务啊所需要的所有的内容。那有了 Tiki 之后呢，无论大到一个功能需求，还是小到一个 bug， 从它创建一直到完成，整个过程呢都可以被方便的跟踪起来，再也不担心像任务被忘记，像前面提到的这些情况了。基于 Tiki 的去跟踪任务呢，不再需要通过日报啊、一对一会议的方式来收集任务执行的情况。负责 Tiki 的项目成员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呢，会直接修改 Tiki 的状态，这样其他人就可以看到 Tiki 的是否已经完成了。Tiki 呢，通过各种不同的状态，比如说未开始、开发中、完成等，可以很直观的了解任务的进展。这就避免了任务呢难以量化的问题。 Tiki 的跟踪系统啊，和敏捷开发也是很好的搭档。在敏捷开发中呢，产品的 backlog 呢是一个用来放所有产品的代办任务的清单，在每一个 Sprint 开始之前的迭代计划会议上呢，要从产品的 backlog 里面呢选取一部分任务呢到 Sprint 的 backlog 中。当使用 Tiki 的跟踪系统之后呢，就可以把所有产品的代办任务呢就用 Tiki 都记录起来，当我们在迭代计划会议上选取好任务之后呢，就标记为要在当前 Sprint 完成，这样后面啊就可以方便的筛选出来属于当前 Sprint 所有的 Tiki。 这样啊，大家就可以从 Tiki 的跟踪系统呢知道我们这个 Sprint 呢有哪些 Tiki 的需要完成，进展怎么样。如果将当前 Sprint 呢从开始到结束，每一天呢就把这个 Sprint 没有完成的 Tiki 的数量记录下来，可以画成一张图表，横轴呢表示时间，纵轴呢就表示剩余的 Tiki 的数量，就可以通过图表呢直观的看到还有多少工作没完成。这种啊用来表示剩余工作量的工作图表呢也叫燃尽图，可以直观的预测工作呢将要在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基于 Tiki 的这种任务跟踪系统呢，很好的弥补了项目计划工具的不足，让项目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开发任务呢都可以方便的记录跟踪起来。燃尽图呢也可以直观的了解剩余的工作情况，如果说美中不足的话，就是整体的 Tiki 的状态呢还不是很直观。 比如说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哪些任务在进行中，哪些任务呢待领取。看板呢本来是在1940年由丰田汽车发明的一种生产管理系统，其中的一些理念呢最后就被借鉴到软件开发中，尤其是它可视化的任务管理的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解决了早期的这个 TK 的跟踪系统不直观的问题。所以啊，现在的 TK 的任务跟踪系统几乎都会有看板的视图，通过看板呢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当前任务进展的情况。这里啊，我也放了一张图，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进入文稿查看。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呢，在看板视图上的所有 TK 的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哪些还没有开始，哪些进行中，哪些已经完成。这种可视化的任务视图呢，不仅是对项目经理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进度，对于普通项目成员也是很方便。比如你可以从待选取这一栏呢选取一个 ticket， 拖动到开发中这一栏，表示这个 ticket 呢已经被选取了，可以开发了。那如果你手头的 ticket 的开发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将 ticket 呢拖动到下一栏，测试栏。测试人员呢看到新加入过测试栏的 ticket 呢，就可以从测试栏选取 ticket 进行测试。如果测试没有通过， ticket 呢就会被拖动到待选取了，表示这个 ticket 呢没有测试通过。如果测试通过之后呢， ticket 就会被拖动到下一栏，就是待部署栏。部署完成之后呢，所有的待部署栏的 ticket 呢就会被拖动到完成栏。整个过程啊完全不需要项目经理从中协调太多，尤其是结合每天的战略会议，可以让项目成员呢自发有序的按照看板开展日常工作。借助 ticket 的跟踪和看板可视化，项目经理啊就可以从繁重的任务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抽出时间来做一些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以上呢就是项目管理工具的一个演化简史。可以看到呢，每一次工具的发展进化，相应的很多项目管理工作呢就可以得到简化，很多早期的项目管理问题呢也就不再是问题了。在了解完项目管理工作的发展历史之后呢，再给你介绍一些目前国内国外主流的项目管理软件，帮助你根据自己项目需要呢进行选择。如果单纯是项目计划工具，功能最好最全的应该就是微软的 MS Project， 但遗憾的是呢只能运行在 Windows 上，不支持 Mac 平台。如果你要在 Mac 上使用项目计划工具的话，可以选的呢有OmniPlan、 Merlin Project， 而且这些项目计划工具呢现在也都支持了看板视图。不过如果只是单机支持的话，意义没有那么大，需要在线版的 Ticket 呢跟踪和结合看板的视图，才能让整个团队可以一起浏览操作，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基于 TK 的任务跟踪系统呢，最有名的应该是 Jira， 功能全面，体验也很好。 Jira 呢主要是在海外比较流行，因为访问的速度呢和使用习惯的一些原因，国内用户呢要相对少一些。同类的产品也有很多，像微软的 TFS 啊和微软的产品，比如说像 RStudio 啊，都可以很好的整合。代码托管平台的 GitHub 呢本身也集成了一套 issue 的跟踪管理系统，虽然没有 Jira 那么强大，但是对于普通项目来说呢已经足够好用了。尤其是对于开源项目，完全可以基于 GitHub 的 issue 呢进行日常的项目管理。国内同类的软件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禅道啊，它是为数不多的提供开源版本可以自己搭建的。还有 Worktile 就是集成了即时消息的软件，还有 TAPD是腾讯出品的，可以跟腾讯的服务呢很好的整合，比如说像企业微信啊和腾讯云。云校呢是阿里巴巴出品的，可以和阿里的服务呢很好的整合，比如说阿里云呢和钉钉。 DevCloud 呢是华为出品的，和华为的云呢有很好的整合。还有一些其他很多产品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该如何选择适合的工具呢？从功能上来说，基本上上面提到的每一款产品都能满足日常项目管理的基本需求。那建议你从项目的特色、团队成员和价格服务等因素呢综合来考虑。比如说你的项目呢完全是微软技术栈，就可以考虑使用 TFS。 如果你深度使用阿里云和钉钉，那么就可以考虑阿里的云校。如果你想自己搭建，那么就可以考虑 Jira 或者是禅道。这些产品呢都有免费的版本，你可以先试用，然后呢你可以仔细的对比，最后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再最终的来决定。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啊。今天呢带你一起了解了软件项目管理工具的发展历史。从完全手工的方式管理项目呢， 到借助计划工具分解安排任务，再到基于 Ticket 的跟踪管理任务，再到基于看板的任务可视化，每一次工具的升级呢，都是对项目管理工作的一次简化。合理的使用项目管理工具呢，可以帮你极大的提高管理效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也列举了一些目前国内外主流的项目管理工具，希望呢可以帮助你做出选择。最后啊，对于日常项目管理的问题，你也可以多思考，是不是可以用工具或者是技术手段来解决。课后思考，你在日常项目中有哪些应用了工具或者是技术解决项目问题的例子呢？或者说你觉得有可以用工具或者技术解决的问题，你现在在项目中用的是什么项目管理工具呢？就有什么优缺点？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